这四家怎么就合伙了？几位带队核心纷纷开始议论这个问题。兰河没有再参与，和几人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。为什么合伙了？兰河虽然完全没有证据，但是直觉告诉他，肯定是和那个家伙有关。如果是他从中促成的话，凭借他在荣耀地位，倒是真的镇得住。 这个是真的镇得住啊！蓝河回想着当时三家工会冲上， 帮着鹤舞工会把BOSS迅速击杀， 没有任何迟疑，没有任何算计，然后四家一起就这么离开。这种亲密合作没有争斗的日子，真是让人有些羡慕。叶秋肯定是他们合作的主要因素，这一点蓝河虽没有证据，但已经敢肯定。 这一点他发现了，其他几位带队的核心却都没有察觉。蓝河当然不会去和这些人共享。带队离开后，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蓝西格的会长春一老。靠！这重大情报让春一老都不惜敲了一个字来表态自己的心情，什么叶秋啊、君魔笑啊之类的。 一听到如上名字，再好的心情也能立即糟糕掉，屡试不爽。这位能人好像从来就没给他们带来过什么好事吧？春一老茫然地回忆着。好事或许有一点，但没办法，造成的伤害更多些。有什么好事的话，也很容易就失忆掉了。而这一次带给他们的依然是个麻烦。 四家小工会联手，听起来真有点棘手啊。春一老连忙想找卧底来确认一下这方面的消息的，奈何这些中小战队的工会平时就不是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，虽然撒网一样的也有把角色混到这些工会里去，但基本没有什么人时常去盯着的。这会儿突然要调动这资源了。 一时半会儿连卧底的账号卡在哪里也想不起在哪里的，找的春一老是各种烦躁。其他数家大工会也是听到了带队核心的报告，说四小工会结了同盟在杀 BOSS。这样的消息大家都是重视的，也是各自翻找卧底账号去搞搞清楚。很快的，有些家的卧底已经有消息来报。 毕竟这种同盟杀 BOSS 不至于是要封锁的秘密消息，反正抢个几次也会被大家看穿的，所以这四家工会里都是人尽皆知，而且有叶秋大神参与，这也不是秘密，这可是让大家充满信心的无上源泉。但这个消息对于各位大工会来说当然是晴天霹雳了，怎么回事了？ 好好的，这家伙怎么又窜出来了呀？而且这次盘得搞得好大，直接带了四个工会，这是要发动农民武装起义了吗？各大工会心里都开始忐忑了。开始只是听着四个小工会联手的时候还觉得不以为然，他们这种竞争圈只有永恒的利益，哪有永恒的朋友？只是听到对方居然有叶秋大神坐镇。 这让诸位实在是不能冷静了，一个没留意又被他搞大了。众工会都是泪流满面的想着，但是系统不会体谅他们此时的情绪啊。野兔 BOSS 该刷还是会刷，这不，海上夜归人干裂被杀掉后不久，就又有一个 BOSS 刷出来了，只是这次的更小，55级的。 狂风戈壁的修行法师真墨，55级的 BOSS 难度自然就更低了，而且修行法师真墨是一个很单纯的战斗法师，不像很多 BOSS 那样多元素，这样的 NPC 杀起来也更为简洁。收到消息的工会照旧就近组团派人，只不过现在知道了四工会联手。 而且有叶秋插手的事儿，都很关心这边的战局。但要说为了个55级的野兔 BOSS 就拉着精英团过来摆个一决高下的架势，这总觉得有些跌份儿啊。再观察观察吧。 各大工会会长都是差不多的心意。 这新刷的55级小BOSS 被当作一个观察局面的试金石。结果这一次，他们却是没有看到司工会露面，更没有看到军木校的身影。而叶修他们呢，这次竟然是看到世界系统公告后，才知道又刷了个野兔BOSS。 这一次4家工会的人居然统一的没有遇到这BOSS， 这种事儿其实也算意外。 55级是低级图， 没事儿不会有多少玩家分布在这里， 就是冲着野兔BOSS派人， 也不可能多到把地图每个角落都占领。 找野兔BOSS， 无论如何还是运气最重要， 人多什么的， 也只不过是尽可能的削弱运气的影响。 但没有哪家工会的人多到可以占满神之领域的每一个角落， BOSS一刷就知道， BOSS刷出来找到， 这当中需要个时间。 而这次修行法师真墨的刷新， 离主城方向越近， 聚气人手就快一些。 55级BOSS 一般也是就到了就抢杀， 不做太多客气。 于是这次是被第一赶到的中草堂工会给击杀了。后来的其他大工会因为拼抢也发生了点战斗冲突， 不过在BOSS被击杀后， 众人就飞快收手了，各自散去了。各大会长牵肠挂肚的同盟军这一次居然没有出现。 一个BOSS就这样过去了， 但大家的心思可不会因此而淡定。所有人都知道， 一场漫长无休止的斗争这才刚刚开始。一早上过去了，BOSS再没有过刷新，未知竞争会是个什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没底儿。但这时，世界大战的火焰却又一次燃起来了。起因还是维护各自战队的那些事儿，只不过玩家玩游戏的时间各不相同。昨晚看过比赛，又上游戏的一批已经打过了。 现在从清晨开始，新一天游戏的玩家陆陆续续上线，很新鲜地议论着昨天的比赛，于是发生口角，于是开始群嘲，于是开始动手，于是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于是晚上也有白天也有人的豪门工会们不得不再一次投入战争，用战斗来团结紧密自家的粉丝。 这一次的战火可就没那么容易停歇了，每天从早到晚，正好是一个玩家在线人数的上升，越来越多的人上线，越来越多的投入战斗，好多昨晚已经杀到光着膀子的，哀愁叹息过的家伙，一融入这种环境，又是重新被点燃了。魏晨下午过来的训练室，进了游戏就收到消息， 骂了一声"操"后，就又紧张地投入战斗了。这一天刷新的BOSS自然又是便宜了新成立的同盟军，而他们同盟的消息现在已经没有哪家俱乐部工会不知道了。在这一天BOSS的猎杀过程中，他们有遇到其他一些中小战队的工会，但这一次，叶修他们没有再去吸纳什么新成员。四家， 这已经够了，再多的话材料分起来数量太小，可就有点没意思了。抢BOSS是手段， 目的还是发展吗？ 真把BOSS的爆出分得那么散乱， 那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是大家都发展不起来。现在5家均分， 一个BOSS每家得到三五样材料， 已经算是接受的底线了，再少可就有点不爽了。到晚上， 叶修他们下线时， 这一天再刷BOSS7个， 其中3个70级， 2个65级， 1个60级， 1个55级， 全数落入了同盟军的口袋。在竞争过程中，其他中小工会的竞争力显得是那么的薄弱，根本就是一点威胁都没有。四家工会的会长真是又激动又庆幸。 激动的是因为这2天收获真是太大了，庆幸是自己可以加入这个同盟，尤其是曾经产生过犹豫的昭华鹤舞什么的，此时真想烧香膜拜自己的明智。 看看其他中小工会现在可怜巴巴的模样，他们是因为实力弱吗？不是，他们的实力绝不会比他们这四家工会的任何一家弱。双方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加入这样一个同盟。看着这些中小工会挣扎着却依旧抢不到 BOSS 的惨样，几家工会会长都是深有感触。他们和大工会竞争野兔 BOSS 时也是如此凄惨的。不过惨归惨，没有谁会因为同情而欢迎对方的加入。说白了，他们的联手也是纯粹为了利益。野兔 BOSS 的拼抢没有什么正邪善恶之类的玩意儿，这就是单纯的竞争。虽然竞争过程中的手段是各式各样的，但竞争的本质是公平的。虽然工会之间有强弱，但强有强的道理，大工会强也是多年累积的结果。他们有付出，有打拼，有把握机遇，才达到现如今的程度。他们垄断野兔 BOSS， 这让中小工会十分痛恨。但这无关对错，中小工会如果有这样的能力，绝对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垄断。这一切都不如说是职业竞争的冷酷。这一天除了又杀到 BOSS 若干，带着糖揉包子又是好一通拾荒，意外当然也是有的。这样惨烈的战场上拾荒，糖揉的韩烟柔挂了一次，包子毛手毛脚的挂了三次之多。叶修虽然没挂，但在拾荒的时候却也慎重的不敢把千机伞带在身上。损失是有的，但收获更加喜人。专跑精英战场的三人拾到无数各大工会精英团的华丽装备，三人的储物箱都已经有些放不下了。这些装备都将投入到星星工会成立后的工会仓库里去。陈果过来欣赏了一遍，就知道他们的工会起点将非常非常高。大工会的精英团呐，他们的装备可是普通玩家很难搞到的，这些都是大工会作为他们特有的福利来维持人气的东西。但现在他们这个新成立的星星工会将直接拥有。拾荒还真是一个快速致富的好手段呢，陈国想着。